在冰线，夜色慢慢摊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，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，马发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，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，心动像风来了不知不觉，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。思念和习惯，闷热的季节因你而梦幻。橘红色的日落吞没在冰线，夜色慢慢摊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得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，爸爸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，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，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，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。伤心